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26章， 快走，没有必要继续耗下去。 穆宁雪跟众人说道。整个火车隧道非常的狭窄，能够活动的范围也相当有限，像风系和雷系中阶魔法在这里根本施展不开，天知道洞穴里面是否还藏着更多的洞穴魔奴，赶紧离开这儿才行。 走！ 陆正和大喊了一声，队伍开始往前走了，后方的洞穴魔奴依然在那儿呱呱地叫着，气焰非常的嚣张。许大龙、赵明月、晶晶几个人疲于应对，发现前面的道路终于畅通之后，不由得吐了一口气。 控制灵！ 晶晶终于在伙伴的掩护下施展出了植物系的中阶魔法，昆之林在洞穴中生长便化作一大片一大片的荆棘、藤蔓、树枝，直接堵住了那些魔奴前进的道路。如果想要摧毁昆之林，怎么着得花一些时间。负责后方的许大龙、赵明月、沈明孝、晶晶等几个人已经跟上了前进的队。 空隙的使用地波， 陆正和高声说道。许大龙和罗宋两个人迅速施展出了地波之术，让脚下的地表宛如激流一样往前波动，如此大家在奔跑的时候便可以集体得到加速了。两公里的隧道又臭又脏，随处可见一些发酵了的动物尸体和根本就没打扫可言的粪便，身后还有一大波的追兵。这个时候也没人顾及这些问题了，顺着铁轨马不停蹄地往前走着。 前面有亮光，到了，就要到外面了。 走在最前面的陆正和说道。陆正和已经召唤出了他的幽纹暴狼在前面开路，一看见不长眼的洞穴魔奴就直接把他撞死，无往不利。其他人同样看到了亮光，一个个都加快了速度，从阴暗中冲入到了有阳光照耀的地方，眼睛一时半会儿都没法睁开。可沐浴暖烘烘的阳光那一刻，整个人跟沐浴在浴缸里，舒服至极。 清点人数，清点人数！ 陆正和貌似以前就带过队，冲出隧道的那一刻并没有就此松懈。 我们这边人齐了。 廖明轩很快清点了他们学府的八个人，宋霞也在快速的点过去了，数到八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变了，惊慌的说道， 我们少了一个。 明珠学府这一边包括比较特殊的治愈系白婷婷在内，一共是九个人，可宋霞已经扫了第二遍依然没有看见那第九个人。 谁不见了？ 木奴娇赶紧问道。 彭亮在，断后的罗宋在，赵满言在。天哪，莫凡没出来。 宋霞心中一紧说道。 该死，去救他。 赵满言骂了一句，马上就要转身杀入洞穴。木奴娇也没多想，跟着赵满言要冲进去，结果一个身上附着冰雪的绝美身影比他的动作更快一些。 别冲动啊，他要是这会没出来肯定已经变成肉酱了。 沈明孝很快就说道。好不容易才从鬼地方冲出来，沈明孝说什么都不再进去了，又脏又臭的，况且这番战斗下来他的魔能已经消耗大半了，要是再被堵在里面没准小命都会丢掉的。你说谁变成肉酱了？阴影当中一个人影晃动着。 还好你小子吓死我了。 赵满言看着莫凡已经从里面走出来，顿时骂了一句。其他人也止住了步伐，稍稍松了一口气。这都还没有到金陵荒城便出了人命，那以后的路得多艰难呐。 你做什么去了？我记得你一开始是走在前面的。 木奴娇看着莫凡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做什么。 木奴娇眼睛里边带着几分怀疑的态度，可莫凡不说他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既然没事，我们赶紧离开吧，找个地方扎营休息。 宋霞说道。 是啊，我浑身都臭死了。 我有些头昏眼花，估计魔能消耗太大。 小峰情况怎么样？ 骨骼还在重塑，需要些时间。 白婷婷回答道。 众人进隧道的时候还是挺胸昂头气宇轩昂的，离开隧道却是一个个疲惫不堪，灰头土脸，身上都会有一些破损跟伤痕。伤势最严重的依旧是小峰了，彭亮是全程在保护他，幸好队伍当中有治愈系的法师，否则他们这一行人还没到荒城就废了一个。寻找到了铁轨附近有水源的地方，先特意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妖魔栖息之后，这些人才开始扎帐篷休息的。入夜时分，男人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火光印在他们每个人年轻的脸上。夜很安静，唯有火焰噼啪跳动的声音。突然间，赵满言打破了沉静说道： 确定他们在西边洗澡？对，木奴娇、木凝雪都在。 浓浓的荷尔蒙一时间化作了一个诡异的气场，笼罩在了众人之间。有人咽了咽口水，有人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有人禁不住往那个溪水的方向看去。 彭亮，要不派你去看看，以你暗影系的能力，他们应该察觉不了。 这个不太好吧？ 彭亮有些羞涩地说道。嘴上说着不太好，彭亮身体却很诚实，身子更是化为了一团黑色的影子，悄无声息地没入到了树林的阴影当中。看着彭亮这样遁去，大家更是一片的惊现呐、怎么就没觉醒个暗影系呢？ 咦，怎么那片林子结冰了？ 估计是彭亮被发现了。哈哈哈哈，这个蠢货，我们队长的寒冰领域可不是盖的，只要有魔法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都会被察觉到的。彭亮遭殃了。 许大龙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在原野之外，天空便格外的干净了，月光皎洁地洒落在森林当中，婆娑的是树影，泛着光泽的是溪水，旁边放置着一些散发着清香的衣服，颜色各不相同，款式也时尚好看，或者是薄纱，或者蕾丝，或者紧身，或者舒柔。月光下，溪水中如同夜之精灵一般的仙女们正用溪水擦拭着自己光洁的洞体，青丝洒下，旖旎香艳，美得不可方物。时不时传来的娇笑声更是让这片寂静的林子变得美妙了起来。溪水晶莹剔透，缓缓地流淌着，虽然有些冰凉，却格外的舒服。 我都不耐烦了。 忽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树林当中响起了，于是就看到一团黑色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飞挪开。赵明月、白婷婷、木奴娇、晶晶等姑娘们都反应过来了，急急忙忙把玲珑柔软的身子都沉在溪水当中，一双双惊慌失措的大眼睛扫视着周围。 怎么了怎么了？ 在岸上守着的宋霞快速地跑了过来，不解地问道。 好像有人，有暗影系的气息波动。 谁是暗影系的？ 彭亮，肯定是彭亮。 男人们依然在篝火前聊着一些曾经遇到过的事儿，直白来说就是各种吹牛。可是没多久，美女们一个含着脸色出现，眼睛仿佛可以穿透众人的心一样。 刚才是谁？ 宋霞也是霸气，直接指着这帮男人说道。 还能有谁？我们队伍里拥有暗影系能力的只有一个。 晶晶冲着彭亮怒目而视，彭亮脸色都白了，赶紧站起来解释道： 我没有，我刚才只不过是到林子里，连西边都没有到，就被你们发现了，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彭亮啊，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跟你做同学我觉得有些耻辱啊。 赵满言干咳了一声，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 彭亮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就在刚才这里每个男人都怂恿他去保眼福，谁知道姑娘们质问起来的时候一个个就开始装君子了，彭亮认栽了呗。他承认自己动了贼念，可他打死都不承认自己偷看了，因为他确确实实连溪水那儿都没到。 算了，宋霞不是一直在守着吗？他多半也就是在附近徘徊了一番。 哼，不要脸，人面兽心， 伪君子。 姑娘们气呼呼地回到自己帐篷了，篝火周围的男人们拼命地点头，就是要将彭亮出卖到底。彭亮感觉自己的人生就这么完了，欲哭无泪。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27章。这事儿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到了深夜大家要入睡的时候，便开始轮流守夜了。 莫凡，刚才你去哪儿了？ 最先负责守夜的是莫凡和赵满言。赵满言忽然想到莫凡有离开一阵儿，于是问了一句，我这个人警惕习惯了，就到附近看了看。莫凡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哦，是吗？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有暗影系的模具什么的。 赵满言挑起了眉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莫凡那个尴尬呀，原本以为自己的行径天衣无缝了，结果被赵满言这个色胚子一眼看穿了。 怎么样，谁的身材最好？ 赵满言目光熠熠的，纵然没有亲眼所见，但是可以通过莫凡的描述来一言一番呢。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木奴娇确实有地。 我去，真的假的？他身材怎么说都是婀娜型的，有 C 那就是魔鬼身材了，如果是再大一号的 D。 还有你想不到的呢，莫凡神神秘秘地说道。 什么什么？赶紧说。 赵满言整个人都斯巴达了起来。最大的是白婷婷。 我去，深藏不露这牛，很符合他主修的戏啊。哎，莫凝雪呢？他身材绝对火辣吧，光看他那血气冰骨就可以知道他是仙品中的极品啊。 没看到，他的感知能力比我想象中强多了，还好彭亮给我背了一个黑锅。帐篷之外，一个人影极快的速度窜到了树林里边，看上去是一副非常焦急的样子。到了树林，马上听到了水声，负责守夜的赵满言马上问了一句，才知道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那个人上完厕所之后没有立刻回到帐篷，他那双眼睛在黑暗中特意扫了一眼巡逻到另一处的赵满言，随后快速地藏入到旁边的一棵树后了。滴滴滴滴，人影缓缓地从袖口当中取出一个散发着光点的笔状物，快速地把它埋在了泥土之下。做完这些之后，此人才假装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打着哈欠回到了帐篷里继续睡去的。夜越来越深了，篝火已经熄灭了，六个可以容纳三人一起入睡的帐篷静静地耸立在草地上，树林里的虫鸣鸟叫之声消失了，一切都那么寂静。赵满言负责周围的巡逻，莫凡在高处放哨，树梢树冠当中，莫凡懒洋洋地躺坐在岔开的树干之间。拥有暗影系能力的他不需要刻意地去用眼睛巡视，一旦有什么奇怪动静，很快就会被他的阴影给捕捉到了。收集了这么多的残魂，也不知道够不够凝练出一个精魄来，莫凡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之所以比别人慢离开隧道，那是因为他把那死亡洞穴魔奴的残魂都给收到了自己囊中。现在那条在小泥鳅坠中流淌的圣河上方漂浮着有百十来个忽闪忽闪的幽绿之光，他们一动不动，也不知有没有在被凝练。 是不是数量不够呢？上百个残魄都练不出一个精魄吗？啊，开始凝练了。 莫凡有些喜出望外，那些被自己收集起来的残魄终于有异动了，他们被那道圣河涌起的白色气体给凝聚在了一起，他们紧密地在那片白雾中后便出现了亮亮相撞的画面。每一次相撞的结果便是融合成一个暗淡的光辉，马上明艳了几分，上百个一下子变成了五十几个，随后五十几个又开始亮亮的相撞，这样不断地持续着， 就在莫凡脑洞大开的那里，假如残破的数量是奇数的话，结果会如何时，其中一个光辉比较明亮的大残破竟然开始一口一个的吞噬着，把剩下七八个凝练过的残破都给吞掉了。吞下去之后，这个大残破原本绿色的灼光竟然开始剥落，渐渐地透出了蜕变后的萤火虫般的明光。 啊，精魄，又练出一个精魄。 莫凡欣喜无比地在心中叫道。莫凡也不多想，直接把这个奴仆级的精魄往自己雷系的第二颗星子送去，将第二颗星子直接强化了。 还差五颗，我的雷印就可以跨入到第四个级别了。四级的雷印不知道效果如何，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魔法师会具备吧。天哪，太期待了。 一路前行可谓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记得某些新潮的小清新的格调里，总会有沿着老旧的火车道踮着脚前行，旁边附上一些思考人生的鸡汤文字。奈何在亲自走过这条无比冗长的废弃轨道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大好山河更是没有一点心思去欣赏，更何况这里的山河是属于妖魔的。一行17个人除却在那次洞穴的惊险经历之后，整个过程当中也还算顺利，并没有再遇到那么成群结队的妖魔。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倒也不至于走几步路就被妖魔啃得骨头都不剩下。行走有近十来天的时间，那偏远的金林市总算出现在大家的眼帘。这是一座山岭，依然是火车隧道穿山而过，而这一次大家再也没有选择走黑漆漆的隧道，宁愿直接爬过去。一爬到山岭的高处，马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平原盆地，向着西面的方向是一望无际的延伸出去的平原矮丘陵，一眼就全都收入到眼中了。在北面是一条河流，弯弯曲曲的沿着一座早已经断壁残垣、杂草丛生的城市旁相接而过。河流流淌向了远方，转向了东边，也就是众人前来的这座山岭的方向。 那里就是金陵市了，也不过15年的时间，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郑冰晓远远地眺望起了金陵市，他开口说道： 妖魔栖息过，肯定就会这样，这些房屋、街道、公路全都被毁得不成样子，植物又以妖魔的粪便为养料，生长速度非常的快，到处都会爬满藤、苔、草。 晶晶说道。 走吧，我们先在外围勘测一番，统计一下这里有多少妖魔在游荡。 宋霞说道。金林市外围是一片很宽阔的平地，有一片森林在环绕着，这片环绕着城市的森林就是需要踩的点之一。这座城市有没有必要重建，首先得知道周围的状况是否被妖魔彻底给占领了。还好这次任务并不是对金陵市妖魔进行扫荡，这座城市曾经怎么也算是二线城市了，其郊区范围就大到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整个已经化为妖魔之地的城内了。没有几支精锐的军队，休想把这里重新规划到人类的地图板块当中。在外林进行了一番探查，让大家有些意外的是，这片林子里边竟然只游荡着几只觅食的妖魔，并没有看到成群结队的。于是外林的探测就非常顺利了，在图纸上涂抹一个绿色，表示外林比较畅通无阻，妖魔的数量不多。 直接进去吧，早点完成我们好早点回去，在这外面待久了总觉得心里毛毛的。 罗宋说道。就罗宋这体型，这十几天都瘦了很多，总之他是不想在这里继续受罪了。 勘测哪有那么容易结束啊，我们要勘测的点有很多，都已经标出来了，除非我们分头行动。 陆正和说道。 分头行动不太理智。 宋霞马上摇了摇头。他们17个人走在了一块儿，即便遇到成群结队的妖魔也可以对付一番，若是分散了那就不好说了。 一个一个踩过去吧。 17人开始步入到荒城当中，那些原本直接通过城市之内的公路上停满了一些早就生出铜绿的废弃汽车，他们堵在外环路上。可以想象当时撤离的时候，这些车基本上在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多半都是弃车而逃的。 车这东西在真正的灾难面前其实很不实用，因为它太依赖道路了。穿过了外环公路，渐渐有街道房屋了，街道明显裂开了，裂痕弯弯曲曲的爬的整条路上都是，裂缝当中长出了杂草，仿佛是这些杂草有着巨大生命力，在舒展的过程当中把道路给钻碎了似的。房屋满是灰尘，爬山虎密密麻麻地覆盖着，不知名的藤顺着楼层就往上爬，都生长到那些房子的窗子里了，而那些昏暗的窗子里头估计又是一片的废旧和脏乱，两旁的树木因为长时间没有打理，树冠遮天蔽日的。此时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的17个人便在这又像茂密森林又有房屋的破乱的道路上行走着，听着不远处时不时传来的低吼声，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凝重。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8章。这片居民区便是入城之后第一个需要勘测的地方，从种种迹象来看，这里绝对有一大群妖魔曾经栖息过，因为在一些房屋的角落堆积成山的粪便风干如沙，而且随处可见一些巨大动物的骸骨也满地都是。 都不敢想象这里发生了什么，好好的一座城市。 白婷婷显得比较感性，带着几分叹息说道，当一座城市呈现出末世之状，当到街道巷子根本看不见一个活人，这满城的空气便会令人一阵阵的心凉，因为这是平常生活在大城市当中的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的画面。凄凉荒芜，就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沈明孝开口说道， 我们等于进入到了一座妖魔肆意游荡的荒城中，随时面临危险，所以我们落脚的地方必须足够安全，至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做到既可以迅速撤离又可以很好的防守。 陆正和开口说道， 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落脚才好？ 宋霞问道。 大楼里，我们得先占据一栋大楼作为我们的基地，这栋大楼的天台最好和别的楼相连，方便撤离。 陆正和说道。 对，楼层高的大楼视野宽广，这样也方便我们放哨，否则有大批妖魔过来的话我们都难以察觉。 我觉得那座就不错。莫凡直接指着远端说道，一座呈现灰色的大楼在这一片区域当中拔地而起，似乎由于雨水的冲刷，这栋大楼看上去没那么肮脏。最重要的是，这座耸立在一片废街中的大楼保存得比较完好，其牢固性自然也非同一般，因为它不光光是楼层高耸，整个底座也很恢宏气派。 你倒是会选地方啊。 宋霞笑了笑，拿着地图对比了一番道， 那应该是金陵的市政大楼。 穿过了好几个居民城市，市政大楼终于进了。整个市政大楼呈现出三级的结构，第一级是整个市政大厅和其他附属楼层，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状，占地面积非常广。第二级结构是在那巨大底座之上往上隆了一个错位正方体的楼层结果，与下方长方底座对比起来显得非常的有建筑特色。第三级便是这正方体大楼之上耸立起的四四方方的高楼，应该是为那些并不完全对民众开放的事业单位所建造的。楼层之高，在这一大片居民楼和街道还有城区之间有着鹤立鸡群的感觉。 这里也是要勘测的区域，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市政大楼看上去怪怪的。你们注意到那些植物没有？植物不朝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反倒是全都钻入到市政大厅里面，匪夷所思啊。 晶晶说道。木奴娇也修植物系， 他仔细观察着这些藤不藤木不木的黑皮枝蔓，这些枝蔓粗大无比，有些甚至可以达到成年人躯干的程度，它们从窗子、大门、透气口穿梭到了整个市政底座大厅之内，随后又纵横交错的在宽敞的大厅内肆意生长。市政大厅原本敞亮无比，却因为这些藤蔓显得拥挤，连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阴森森的，不像是进入建筑物，更像是闯入到了藤蔓的丛林当中。排成排的公众椅子散落的到处都是，满是灰尘，青苔趴在那些碎裂明显的玻璃上，斑斑点点的。几箱文件书，可能是搬运的过程过于仓促，已经都倒在地上了，混着某些奇怪的液体，散发着非常难闻的腐味。 留一两个人在外面，其他人进去。 陆正和对众人说道。我留下吧。莫凡主动说道。 那我也留下。 白婷婷说道。陆正和和宋霞看了一眼两个人，没再多说什么，带领着队伍进入到了满是植物的市政大厅。很快14个人的身影就没入到了这显得几分阴森的市政大楼当中，剩下莫凡和白婷婷在市政大楼外面的破败花圃处守着。莫凡看了一眼白婷婷，回想起那森林处溪水边颤动着饱满的双峰，整个人不由得心神一荡。 一个20岁的女孩，又没有男朋友，怎么可以大到那种程度？小小的身子骨支撑得住吗？ 白婷婷如果知道莫凡脑子里想的是这些东西，估计会觉得自己单独和这家伙留在外边会危险的。白婷婷作为治愈系法师，自然不会轻易犯险，她不入里面实属正常，正好莫凡战斗力足够，也能够担当起保护的责任。 奇怪， 白婷婷似乎发现了什么，走到花圃的边缘。怎么了？ 这里有一袋吃了一半的食物，食物仅仅是有些发霉，却没有完全坏掉，你自己看。 白婷婷戴起手套，拿起了地上的东西。莫凡凑过去看了一眼，果然是一袋肉干之类的东西，这封口已经敞开了，里面的肉却看上去很正常，不像是在这里已经有了15年的时间。长满植物的市政大厅内，陆正和与他的幽纹豹狼走在最前面。此时幽纹豹狼正跳跃到了铺满了植物的台阶上，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电梯肯定是坐不了了，大家率先要找的自然是安全楼道，这样他们才可以到更高处。 这里有几个旅行包，好像是什么人遗落的。 廖明轩说道。 可能是某些猎人有来访。 陆正和可没去在意，带领着队伍顺着阶梯到了二楼的厅堂。二楼以大会议室居多，植物密集的程度更大，感觉整个楼道都被填满了似的。接着往前走，倒是看到了电梯门，这门是敞开着的，藤蔓歪歪曲曲地爬入到电梯井内，上面褐迹斑斑的，也不知道是沾上了什么有颜色的液体。 楼道应该在前面。 陆正和胆子也特别大，仗着幽纹豹狼一个人走在最前面。陆正和刚走没多久，心比较细的木奴娇却停下了脚步，那双美眸带着几分警惕地注视着电梯井处的枝蔓。 怎么了？ 廖明轩总是伴随木奴娇左右，他询问道。 他们之间好像卡着什么。 木奴娇指着两根粗壮的枝蔓的缝隙道。廖明轩觉得是展现自己大男子气概的时候了，一边说着不用怕，一边走向了那两根枝蔓的地方，随手就将卡在下面的东西给扯了出来。这一扯，廖明轩整个人呆滞住了，脸色瞬间苍白一片，因为竟然是头皮。廖明轩手上拿的是赫然一张连着面孔的头皮，长长的头发遮住了重要的位置的关系，一开始他没反应过来，黑色的脏兮兮头发整张脱离了头骨的皮，眼珠子半挂在皮上。廖明轩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扯下的这东西竟然是这么毛骨悚然。 死人，是死人头。 站在一边的赵明月惊叫了一声，头皮被扯下来， 留在枝蔓中间的赫然是一个头骨，那绝对不是动物的，而是人类的。皮脏归脏，却没有腐烂，眼珠子看上去非常鲜活，肉没了，血也没了，这是一具感觉被生生榨干了的尸骨，死亡时间也绝对不可能超过10天。 这里也有， 这边还有一具，怎么回事？这些人怎么死在这儿了？是被什么妖魔袭击了吗？ 众人一片惊慌的时候，从尸骨和散落的物品来看，前不久一定有一对猎访师来过，他们都惨死在这儿了。 我们已经探查过了，这里并没有妖魔的气息啊。 沈明笑说道。木奴娇跟晶晶两个女孩不由得相互的对视了一眼，不祥的预感瞬间萦绕而生了。 这些植物好像有些古怪。 木奴娇出声提醒众人。 什么植物？奇怪，我们后面的路怎么没有了？我的天，路怎么没有了？ 负责断后的许大龙怪叫了起来。众人回过头，赫然发现之前走的道路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枝蔓给占据了，狭窄到根本就没法通行。大家都习惯性的提防一些会动的物体，会去感知周围是否有妖怪的杀气，又有谁会想到这些植物竟然在大家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把道路给收拢了呢？后路被植物给堵上了，问题是他们才刚刚走过呀。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29章。 植物，这些植物会动。 不知道是谁终于发现这惊恐的事实了。 跑，快跑！ 陆正和大叫了一声。这个建筑长满了粗壮枝蔓的植物，前不久才留下的人类法师的骸骨莫名其妙被断去的后路，这市政大楼绝不是什么善地。藤蔓蠕动着，这些前一刻还在小心翼翼还在伪装自己的妖物一下子爆发了。那些粗壮的枝蔓在不停地交错蠕动，随着植物的收拢，众人像是落到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当中似的，齿轮在缓慢地滚动着，纽带在驱动着整个机器，于是这整个机器就活了过来。电梯井处一根根粗壮的枝蔓迅速地窜了出来，枝蔓的最前端正在自我变形，顷刻间变成了尖锐的长矛，狠狠地朝着被困在走道中间的众人刺去。 完蛋了，我们完蛋了！ 罗宋怪叫了起来，他和许大龙是在后方，此时此刻阶梯处的枝蔓疯狂地蠕动着，他们交错成了一层又一层的植物墙，密集的根本看不到一点光，厚的根本没法打破。人群中有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宋霞正在描画火系星图的时候被旁边窜出的一根尖须给刺中了，尖须可是直接从腹部位置贯穿过去的，宋霞整个人都被穿了起来，并朝着旁边密集的植物墙中拖拽着，鲜红的血散了一地，宋霞嘴角都是鲜血，她再喊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活人像糖葫芦一样被穿着，这种惊悚的画面看得大家脑海一片的空白。 还愣着做什么？跑啊！ 罗宋惊叫了起来，更是管都没有去管正在被植物给慢慢吞没的宋霞。 喂，救人呢？ 救什么救啊，他都那样了，死定了。 陆振和冷喝了一声，强行让所有人镇定下来。 冰锁。 最先完成魔法的人正是穆凝雪，他眼睛盯着正在陷入植物墙中的宋霞，操纵着冰锁，这些冰锁迅速地飞窜过去，生生把宋霞的身体给捆绑住。穆凝雪抓住了锁链的另外一段，狠狠这么一拉扯，竟然利用冰锁强行把宋霞从那肩虚当中拽了出来。扑哧的一声，宋霞的腹部一直到背部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血洞，拔出来那一刻鲜血在后面狂涌了出来， 到处都是，醒目至极。冰锁将宋霞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可他那被冻穿的身体根本不知道究竟能够活多久，内脏破损，血流成河。 冰腕冻结。 穆凝雪再用魔法将冰腕往宋霞的身上释放，那些冰体以极快的速度爬到了宋霞身体上，然后快速把那个流血的血洞给冻住了，血液终于不再流淌了。可只剩下半条命的宋霞无比虚弱地倒在那儿，那双眼睛里满是痛苦和不甘。 坚持住，我们会送你出去。 穆凝雪对瞪大双眼的宋霞说道。宋霞依旧瞪着她的双眼，口中的鲜血慢慢地溢出来了，看上去凄惨无比。她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差点死在这儿，更不会想到出手救自己的人是穆凝雪。 我来照顾她。 穆奴娇对穆凝雪说道。穆凝雪点了点头，转身冷眼扫了一眼陆正和。陆正和也没什么表情，只是说道， 我也是为大家安危考虑。 我来指挥。 穆凝雪不想把指挥权交到陆正和这种军事家出身的人那里，别人的性命在他眼中总是可以随时牺牲的。 好吧。 穆凝雪驾驭着灵妙之风，迅速地闪步到了被封死的后路上。这时候有一根同样贯穿宋霞的木须从旁边毫无征兆地刺了出来，正是朝着穆凝雪的心脏位置刺去，这要是被贯穿瞬间就会毙命的。木须子如尖毛，穿刺的速度很快，根本不给魔法师做出任何反应，更不用说释放一些中阶魔法了。穆凝雪早有防备，意念一动，她身子周围迅速地出现了一块又一块菱形的小冰片，这些小冰片像是有磁性一样，密密麻麻地覆盖在了穆凝雪的衣裳外面。每一个菱形的小冰片都在粘合着，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这些繁多的小冰片已经在穆凝雪的全身组成一件华美的雪白冰铠。这冰铠柔软而坚固，将本身就冰寒之体的穆凝雪衬托得宛如一位伫立在战场中的冰雪公主，绝美当中竟然还带着几分威严。雪白冰铠保护住了穆凝雪的身子，那木须像是穿在了金属上，尖端部位自己就折断了，如同受伤的触手一样快速地缩到了植物墙里。 守护。 穆凝雪操纵着冰铁锁链，这些锁链在众人的周身飞舞着，只要有木须出现，这些冰锁马上就会飞过去保护住被木须偷袭的人。 水印。 闪棍。 水印。 其他人不甘于看着，各种防御魔法快速地完成了，将大家保护在魔法当中。 整个植物墙一直在收拢，等完全收拢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猎法师一样死在这里了，必须赶紧把路给劈开。 赵满言说道。 谁有斩魔具？这种时候就别藏了。 穆凝雪问道。他的冰锁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要想撕开面前厚厚的植物墙却是相当的困难。 穆凝雪，你冻住这些植物，我的光斩才会更有效果。 明聪说道。 好。 同样拥有冰系力量的晶晶和罗宋在这个时候也配合着穆凝雪释放着冰腕，领域效果之下，三人的冰腕都得到了一定的加强，覆盖再覆盖的冰霜之力渗透的速度也非常快，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便将好几层厚的植物墙给冻住了。 烈光斩。 明聪意念一动，呼唤出了一柄金色的长刀，长刀只是一光影的轮廓，众人看到这明晃晃的利器出现之后，纷纷都让开了一条道来。这种斩魔具必须昂贵至极，想来这次外出历练危险至极，明聪所在的世家对他一点都不敢吝啬。魔具需要靠魔能来驱动，灌入的魔能足够多才能够将斩魔具的威力都给施展出来。明聪手上的这斩魔具绝对是价值数千万级别的，那扩散开一轮接着一轮的光晕便已经炙热无比了，灼得周围的植物不敢贸然的靠近。当金色光影长刀挥出的时候，可以看到金色的刀影之力呈现一条笔直的直线飞了出去，前方厚厚的植物墙被生生地劈开了，炙热之灼更是让那些枝蔓焚了起来。 明明是一线的金色展影，撕开的道路却无比的宽阔。那些枝蔓怕极了这柄带着圣光之力的斩魔具，那些没有被斩到的交错植物也有了松散的迹象。 好样的， 快快走，这里越缩越紧了。 市政花圃处，莫凡和白婷婷一脸错愕地看着这栋建筑物，整栋建筑物的枝蔓都在蠕动着，它们完完全全地活了过来，狰狞的像是活物正在抢夺刚刚寻到的食物。这样的画面莫凡和白婷婷都是第一次见到，几乎所有法师都习惯性地觉得植物是死物，即便到处长满了枝蔓，也只要留意栖息在其中的生物就行了。谁能想到这阴森森的植物本就是妖魔，其枝蔓藤须躯干就是杀人的凶器。 我们怎么办？他们被困在里面了。 白婷婷神色凝重地说道，那厚厚的植物估计比泥土墙还要结实。他们已经步入到市政大厅的内部了，要想冲出来何谈容易呢？毕竟这跟直接跳入到一个庞然大物的石道里边没什么区别。你看上面，莫凡指着市政大楼的第二级层，也就是那栋正上方向的大建筑物。白婷婷抬头看去，不由得头皮发麻。原来在那第二级层的建筑物处，有一颗狰狞的硕大的脑袋。脑袋并非是动物的头颅，那就是类似于树桩般的东西。如果不是一张黑漆漆的大口张开，不停地眨巴着，谁都不会认为那东西是活的。装脑袋几乎霸占了一栋二级建筑，数之不尽的藤须像输送营养液的管子一样穿插到喉咙里边，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浑身裹着树皮的魔鬼在吸食着什么。 尾部魔， 白婷婷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第一次亲眼目睹这种怪物，她内心翻腾起了巨大的波澜。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0章。 啊，这东西到底是植物还是妖魔呀？ 莫凡不由得后退了一步，这家伙就是一个魔鬼，他以整栋市政大楼做伪装，让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那么安全平静，又使一些生物到这里暂作栖息。然而附近没有任何游荡的妖魔，其实也表明这里凶险至极，有活物闯入基本上都坠入到了善于伪装的妖魔的腹中了，成了茁壮成长的养料。 他属于血统较高的，成年时更是极难对付，因为比较惧怕光，多半是在阴暗的地方才有。没有想到这市政大楼成为了这怪物天然的栖息之地，依仗着这栋建筑生长，又可以挡住阳光，又有新鲜的活物前来送死。 白婷婷肯定是妖魔客当中的尖子生，像尾部魔这种很少会有官方介绍的物种都能够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愿不是统领级的，我先用火来轰他几下。莫凡说道。 别激怒他，火对他不是很有作用，我们人数再多上一倍也绝不是这尾部魔的对手。 白婷婷赶紧阻止。那他们死定了？莫凡发愣道。 凶多吉少，若没有光系在，十分钟内肯定全军覆没。 白婷婷皱着眉头，她会留下来仅仅是因为莫凡，对于救过自己命的这个男人她还是蛮有好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念头就让她躲过了一场性命攸关的可怕陷阱。现在他们两个也做不了什么，闯进去就是白白送死了，唯有等他们杀到大厅门口再做接应。莫凡心也沉了，其他人莫凡倒懒得理会死活，穆凝雪、穆奴娇、赵满言这三个怎么都得管呢、啊、可是火如果不好使的话，那雷系面对这些植物更没什么卵用了。眼下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在外面等着。只听见呼呼的声音， 正心急如焚的时候，不远处一袭黑色的狂风如汹涌的海浪一样扑打过来，吹得街道上那些树木东倒西歪的，地上那些杂物叮当乱响着，一辆生锈的不成样的自行车生生地被卷了起来，狠狠地撞在了一栋居民楼上，化为了一堆金属碎片，继续在空中飞舞着。妖风大作，莫凡和白婷婷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呼吸开始不顺畅，毛孔莫名地渗出冷汗。莫凡和白婷婷对视了一眼，同时从对方的瞳孔当中看到了惊恐和不安。一片乌云之下，巨大的肉翼随着距离的拉近而慢慢地扩大了。肉翼之下，是一具似巨蜥的躯体，满是疙瘩的厚皮肤从头部一直覆盖到了尾巴的尖端，长长的尾巴半垂的状态，最尾部是完全的尖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芒。快跑！莫凡无比艰难地跟白婷婷说道，无比强大的气场压得人快窒息了，精神力稍微弱一些的人甚至可能直接晕厥过去。这是莫凡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生物的气场可以强到这个程度，强到根本生不起一点对抗之意，脑子里边只有逃跑的念头。白婷婷步子都挪不动了，只是脸色苍白地看着莫凡。莫凡抓住他的手腕，这种时候哪还顾及隐不隐藏实力了，强行使用遁营。该死的，星鬼都失败了。莫凡遁营使用的不是很流畅，连续断裂了三四次才终于成功。带着白婷婷，莫凡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影子，贴着市政大楼外围的墙迅速地挪动到了那一片树冠遮蔽的老街道当中，移动出了很远的距离，都要隔着一条大街了，那股强大的气场才终于没那么强烈。 你有四系？ 白婷婷满脸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一时间脑子混乱无比。以后再给你解释吧。莫凡转过头，隔着那条长长的街道眺望着市政大楼的方向。此时那只长着硕大肉翼的巨蜥已经飞到了市政大楼第三级的高楼露台位置，它像鹰一样在那里盘绕了一圈，忽然这肉翅巨蜥俯冲而下，一直坠落到了第二级的建筑物当中，洞穴般的大口一下子张开了，露出了一排排像钟乳石一样惊人的獠牙。咔的一声巨响，肉翅巨蜥直接一口往第二级的正方向建筑物当中咬去，钢筋水泥建筑像泡沫一样化成粉碎了。它的大口真正的目标正是尾部膜的大木桩脑袋，獠牙下去，尾部膜发出了如防空警报一样响彻城区的尖叫声，整个底座的藤蔓和木须无比疯狂地扭动了起来，剧烈的程度好像要把整个大厅给摧毁似的。尾部膜在拼命的挣扎，它在控制着所有的枝蔓朝着肉翅巨蜥捆去，数之不尽的藤蔓密密麻麻的，它们全都冲出了市政大厅的窗户，触手一般将肉翅巨蜥给捆住了，要生生的把这个凶猛的怪物给拽下来。可惜这些小小的枝蔓在那只肉翅巨蜥面前跟蜘蛛网似的，轻轻一抚尽数断去了，而那死死咬住尾部膜脑袋的獠牙更紧了，尾部膜的挣扎变得越来越无力了。又听见嘎嘣一声，终于尾部膜抵挡不住这种超强的咬合力，它整个脑袋在獠牙之间化作了粉碎，连同有些崩塌的正方向楼体一起的瓦解了。吮吸，肉翼巨蜥不停地吮吸着尾部膜脑袋的浆液，这些东西似乎对它有着很好的滋补，肉翼巨蜥一点都不愿意浪费。整个市政大厅那密密麻麻如丛林一样的植物已经僵死了，尾部膜死得非常迅速，如同一只山羊被巨鳄咬住了咽喉，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只会让生命流逝得更加迅速。 他被吃了。 白婷婷小脸煞白煞白的，完全不敢相信所看到的这一幕。莫凡同样震惊了，刚才还无比疯狂强大的尾部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别人的食物，假如那只肉翼巨蜥的目标是他们的话，那岂不是瞬间毙命了吗？肉翼巨蜥吃饱喝足了一般，它翅膀一张，根本没去在意其他的东西，而是舔着嘴边的浆液一下子飞到了天上。 肉翼巨蜥一飞走，整个市政第二级大楼就彻底崩塌了，连同第三级的高耸楼层，鹤立鸡群的大楼从中下段的位置彻底的崩断了，笔直耸向天空的高楼在云天下划过了一个精心的弧形，卷起了一场巨大无比的烟尘，轰在了旁边的居民楼房旁边，那些更加脆弱的楼房也随之变成了泡沫。震响的余波从另一个方向扩散到了莫凡和白婷婷这边，滚滚烟尘在山谷平原狂风当中弥漫的到处都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本来就是一座死城，否则这样一栋大楼倒塌，又不知多少无辜的人要丧命。楼之巨大相比于人类，人类就是蝼蚁。市政大厅内，天花板不堪重负的疯狂塌陷着，一块一块的大石头压落下来，一根一根的立柱轰然倒塌着。14个人拼命地往外冲，各种防御模具、水域循环、圣光庇佑，还有岩障临山在大家的周围。幸好整个市政大楼底座还是比较牢固的，崩塌也是从第二级开始倾倒，底座一起轰然下沉，他们恐怕要被埋在里面。一路狂冲，没有了植物墙的阻拦，大家的动作快了很多。 到大门口了， 快！ 谢天谢地，我们出来了。 炎魔人扛着被冰冻的宋霞，其他人要么蹭着风轨，要么踩着地波。楼层倒塌的方向是另一边，可冲击波还是席卷而来，大家顾不得发生了什么，顶着大楼的轰塔冲击飞奔出了这死亡市政大楼。 我们在这儿！ 白婷婷看到大家都安全逃了出来，顿时欣喜地喊道， 快救宋霞，她快死了。 郑冰晓急忙命令炎魔人将宋霞放到白婷婷的面前，白婷婷看到宋霞的腹部被穿开了血洞，便想象到在里面究竟多么的凶险。 把冰化了。 白婷婷不敢耽搁，直接施展出中阶的治愈系魔法，治愈精灵缓缓地飘出着，在那些冰融化开之后，一头钻入到了宋霞腹部的血洞之中。宋霞早已经昏死过去了，气息弱得随时都会死去。白婷婷同样不惜耗费所有的魔能，不停地给宋霞造血。内脏破损不致命，致命的是血液的流逝，宋霞整个人都发白了，下一秒很可能就死掉。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